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文艺广播，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。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。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点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吧，敌人杰作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事业眼珠子乱转，敌人杰敌神探敌的经典啊，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盼了一天又一天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狄仁杰断案新编，这里是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第4季第1集。说狄仁杰辞去了汉阳县县令，和小乔双宿双飞。现在汉阳县县令府已经成为了百姓们跳广场舞、下棋打牌的娱乐广场。狄仁杰究竟去了哪儿？有没有和小乔过上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呢？原来啊，狄仁杰来到了距离汉阳县不远的神农县。不过来到神农县的只有狄仁杰一个人，看不到小乔，更看不到电灯泡元芳。 喂， 你姓嘛呀？ 叫嘛？ 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？家里几口人？人均几亩地？地里几头牛？说说说。 我姓狄啊，名仁杰，字怀英，从汉阳县来目前呢就我一口人，没有地也没有牛。 那干嘛？你来我们这儿干嘛呀？来找茬吗？ 我是来应聘的。 应聘？你有嘛特长啊？ 我最擅长审案。 好，我们找茬茶馆最不缺的就是审案的。走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 掌柜的，我看这儿就挺凉快的啊，你看这夏天到了， 又到了一个兴高采烈、烈日炎炎、炎黄子孙、孙子都能热死的季节。嘿嘿，就您这儿最凉快。 哦呵，嘴皮子不错吧？哎，那你留我这儿说书吧。哎，试用期嘛，50年。 啊，不，这，哎，你这个月钱怎么算呢？ 你之前拿多少钱呢？ 我当县令的时候，每个月5两月俸。 哦，哎，有收入证明吗？哎，吏部打印的流水也行啊。 这个真没有啊，从汉阳县走得比较匆忙，我没准备这些。 没有啊，嘿嘿嘿，那就只能给你开2两银子了啊。 啊， 哎呀，试用期减半啊，每月1两啊。好吧， 劳动法规定试用期工资不能低于80%啊。 你是干还是不干呢？ 干。 我们在这找茬茶馆福利丰厚啊，包吃住，不过这个饭钱和住宿费呢要从你的工资里扣啊，再扣一半，那就是每个月工资500文。 嘿，这也太少了吧。 哎，甭担心呀，哎，我们这是固定工资加绩效。哎，你说书说得好嘞，客人上的银子9/1。 哦，我就你一。 对，我就你一。 不是，这我九你一。 是啊，我九你一嘛。 来来，咱们捋一下，我狄仁杰拿9，你掌柜的拿1。 对对对着嘞，掌柜的拿9，狄仁杰拿1。 你赢了。我那宿舍在哪儿？我得先睡一下。 哎，后院38人间啊，随便找地方随便睡。 我。早知道我就不离家出走了。没错，狄仁杰确实是离家出走的。本来啊，他打算和小乔行走于江湖，做神仙眷侣。可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。和小乔朝夕相处，就意味着狄仁杰每天要吃小乔烹饪的1日3餐。要说这小乔做的饭呢，真是食材新鲜，用料考究，色香俱全，只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小瑕疵啊，味道比较差，准确的说是太难吃了。狄仁杰到底还是年轻人啊，啊，口比较重啊，像位壮士一样连吃了3天，终于趁小乔睡着以后离家出走了。小乔一觉醒来，看到狄仁杰走之前给他留下的一封信，信是这么写的： 敬启者，乔妹。哎，我呢突然琢磨着有个事儿啊，我要见一个伙计，3俩月就回来，不惦记啊，你的弟弟。 温柔善良的小乔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啦。于是他用江南世家他老爸的钱买了一座酒楼，取名叫酒楼。大体意思就是说，老娘做的饭你不爱吃，哎，有的是人爱吃。 哎哎，来了。 汉阳快递。 哎，我这有封信，你帮我送到汉阳县令府。收件人目前不在那儿，你就搁在门房就行，等他回来他就一定能收到的。 好嘞。 就这样，狄仁杰离家出走，来到汉阳县隔壁的神农县，小乔开了个酒楼，两人也算是天各一方，各自安好。几个月以后，京城大神官左半仙儿和皇宫的女官京嬷嬷组成了 CP，来到了神农县的一个茶馆。哎，对，就是狄仁杰打工的那个找茬茶馆。 老金啊，今年夏天也太热了。 哎呦，可不是，把咱们陛下都给热病了，皇宫里的大夫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神农县的医生就行啊。 医生？哎，哪儿呢？哪儿的医生？ 你冷静冷静，我没说 医生。医生哪儿呢？你 说医生，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了啊！ 啊，失态了。 店家， 来喽。 两位大人想用点什么呀？ 快上茶，渴死我了。 马上啊！ 哎， 不是有句话吗？说天下神医，神大夫，有一大半都在神农县。 哎，可是啊，这不靠谱的神农县县令，竟然大张旗鼓招聘医生。神农县的医生一听说要到皇宫里瞧病，都没说跟陛下瞧病，就全跑了，连兽医都跑了。 哎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老天爷给你关上了一扇门，肯定会给你开一扇窗。那个啥都会有的。掌柜的，快上茶。 哎哎，好好好好，来来了来了啊。 哎，我说左大人，您确定我们在茶馆里喝茶就能找到医生吗？ 金嬷嬷， 哎， 我乃东汉左慈左先生的后人，御前一品大神官左右左，你还信不过我吗？贫道昨夜夜观天象，随手算了几卦，算出咱们要找的就在这个茶馆。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医生会有的，茶水也会有的。 来喽，我现在的带着提问的茶叶添过初炼的泉水，沏成了我们这儿最好的茶，列位尝尝。 来，金嬷嬷喝茶。 雷得催安得尖头们，欢迎来到神农县最有名的茶馆找茶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迎接我们最受欢迎的说书先生狄仁杰。 哎，谢谢大家捧场啊。今天说一段，明天再说另一段，反正说书的人永远不会有空闲儿。大家好，我是狄仁杰。今天要给大家聊一聊发生在我自己个身上的事儿，我这一生啊。 左大人，左大人，听见没？他是医生。 是吗？ 是啊。哎，医生，站那别动。说吧，头。 其实呢， 冲墙站着。 不是，我这。 哎呦，医生，活的。 淡定， 真是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 处心积虑找大夫。 本来以为要够呛， 呛贼！ 什么玩意儿？ 快来人，把这个滴什么结给我 绑起来！呛贼！ 千万，老夫有话说呀！哎呀，你这。你们大唐有说唱啊，你们这是。我乃前汉阳县县令，我跟皇上握过手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呀。 等会儿你说啥？ 我跟皇上握过手。 不是，前一句。 我是前汉阳县县令。 现在呢？ 现在不是了。 捆上。 金嬷嬷话音未落，从找茶茶馆外边乌鸦鸦闯进来四五十个官兵，三下两下就把狄仁杰给绑成了粽子。看着朝自己走过来眼睛放光满脸横肉的两位啊，狄仁杰感觉自己就像被扒光了一样。 这位老大爷，我怎么感觉我们在哪儿见过呢？你没进宫以前当过师爷吗？ 叫谁老大爷呢？瞧你这满脸胡茬子，给我当爹我都嫌老。 哎呀，儿啊，天地良心呐、啊，我这胡子是假的呀。那什么茶馆老板说了，你年轻人说书都不可信，我这才粘的假胡子。我今年我还就不到30。 哎呀，哪那么多废话，老实点啊，我告诉你。 狄仁杰还在胡思乱想。左半仙儿从胸口掏出一块明晃晃的东西。 我们有的是钱，这是给你的50两金子，马上跟我们去皇宫治病 啊。看到这么多钱，狄仁杰眼睛中都闪烁着小星星，不过理智告诉他命比钱儿重要。 两位大人呐、如果、我是说如果啊，如果我不是医生 啊，医生在哪儿呢？医生在哪儿呢？ 哎呀，你这是什么病啊？不就是他吗？ 不是，如果我不是这个大夫，你们会把我怎么样啊？ 好说好说，如果你不是医生，我们就治你个欺君之罪，直接就地问斩了。 啊！ 哎呦喂，左半仙儿、别瞎说，就算是砍头呢，咱也得拉回京城砍头。这个狄什么杰刚才都说了，我这医生他肯定是医生，不会有错的。 对对对对，我是医生啊，我是神医狄仁杰。 就这样，绑成粽子的狄仁杰被左半仙儿金嬷嬷带出找茬茶馆。一匹快马飞奔过去，马背上的小伙子瞄了粽子一眼。一匹快马又飞奔回来，马背上的小伙子翻身下马，是摔下马来。哎呀， 狄老大，真是你啊？你咋在这儿呢？ 哎呀，我的妈呀！ 啊， 这不是元芳吗？哎呀，芳啊，我见到你我太开心了呀！ 狄老大呀，这儿，你限量款外套这是啊？ 你难道看不出来我是被人给抓起来了吗？ 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狄老大，你别怕，这些人我还是打得过的啊！他们都是什么来头啊？ 我乃皇宫一品女官金嬷嬷。 我乃东汉左慈左仙人的后人，御前一品大神官左右佐，贫道奉陛下的命令来请神医狄什么杰。算不重要。这位同学，你是要跟我们动手吗？ 今儿天气不错啊。那啥，两位官人啊，我认错人了，我不认识这粽子，你们继续办公差啊，我有事儿，不妨碍你们了。青山不改，绿水爱流不流，相见不如相忘于江湖，咱们后会无期。 哎，等，两位大人啊，面前的这个直立行走的白眼狼是本大夫的助理，缺了他我就没法看病了。你们赶紧把他也给控制住了啊！千万别再跑了， 一起捆上。 别动！ 就这样，狄仁杰和元芳用这种奇特的方式重新聚在了一起。左半仙儿金嬷嬷找了辆新马车，把狄仁杰和元芳压到了马车上，就像是把两个粽子扔到了蒸笼里一样。随行护卫骑着马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往京城行进。马车里相爱相杀的老哥俩聊起了天儿。 哎呀，我说小芳芳啊，你有没有想我呀？ 哼，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 我本来过挺好。 嗯， 现在跟你一块儿捆成粽子了，你说我怎么样啊？ 哎呀，不要提粽子了，我现在就听不得粽子。我们还是想想办法怎么逃跑吧。芳，你武功那么好，这绳子你能弄开吧？ 那必须呢。 那你挣脱绳子能从周围官兵的手上逃出去吗？ 必须呢。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能不能赶紧带着我一起逃走啊？ 那必须不能啊。 什么呀？你什么意思？ 哎，这样啊，我自己跑， 嗯， 肯定全身而退。 嗯， 我带着你跑， 嗯， 我没那么厉害了。 我，那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说我这还没娶媳妇呢。 武艺高强的元芳面对两位官差的绑架，表示无能为力。狄仁杰究竟会不会被带到皇宫？不会治病的他该怎么应对这一场劫难呢？咱们下集接着说。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， 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周京、王一、阿硕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嗯，酒楼。没料到。今天说一段，明天再说另一段，反正这是这么说吧。 没听过我们的福利场那个天龙天龙吧。 好，今天说一段，明天再说另一段，反正叔叔的人永远不会有空闲儿。 说这是啥呀？ 你没听说？ 今天说一段，明天再说另一段，反正叔叔的人永远都不。 再来一下啊，再来一下。 今天 你 们是 说的假歌就假。 踏破天鞋无觅处， 处心积虑找大夫， 本来以为要够呛， 呛 有没有一个道子？ 这是什么呀？这是 呛嘴，呛嘴，呛呛嘴， 呛嘴，呛嘴。 又是一晚十点半呐、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呐、啊，狄仁杰坐中间，元芳他站旁边，狗头师爷眼珠子乱转，狄仁杰提神荡涤的经典呐、啊，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、啊，平平断断，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又是一天。需要火炼，百姓的什么他放在心间，贪官的什么他招了人烦，坏蛋的什么他要玩烂啊，师爷的什么他怎么那么乱啊，远方的什么他一个不得闲，神探的什么他寂寞难耐，清官的什么他千百年。放在心间，贪官的模样他招了人烦，坏蛋的小命他要玩完呀，师爷他掐指算怎么那么乱呀，元芳他光跑腿就一个不得闲，神探的牌匾他金光闪闪，清官的故事他千百年。 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，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，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那样样，成熟 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，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。恋人啊，在远处张望，等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等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都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那样亮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大地被光芒照得那样亮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 请往这边看，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， 妈妈，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。 嘘，小点声，宝宝，不要大声喧哗。 喂，喂，你大点声。 这幅画作呢，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。 妈妈，妈妈，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。 嘘，宝宝，小点声，